我哋三十国嘅历史文化带出去嘅。咁但系你大家都明啦，因为你禁区禁咗咁多年，咁里边有啲设施系不足嘅，因为里边嘅人口唔系太多啦。咁政府投放落去嘅设施亦都唔系咁多，所以你而家话霎时间开咗成个区，如果系开咗出嚟嘅话咧，恐防会即系制造一啲即系会混乱咯。因为个好简单啦，泊车位啦、交通啦、卫生啦、洗手间啊嗰啲嘢咧。都是不足的，如果即应付不到大量的人流在现阶段，所以就先行第一阶段，就是说等开放一个码头位给那些旅客先入来，跟着坐船去出外岛那些就去旅游，就对我们本区就其实带来的不便就很小的。 哦，这样即可能就看看这半年的效果怎样，再筹谋一下，是不 是？还有是即有些人我知道有些憂慮，就是說喂，你整個墟開了之後會很混亂、啊、其實、我們的看法就是，有些我們本區人士或者我們鄉事會的看法就是說、他們進來，譬如假設是開了整個墟，他們進來都未必 是長時間地逗留在個墟、嗯、因為呢其實我們有很多配套的，因為、個旅行線他應該有個線路呢，就是其實我們三十個除了個墟裡面是有啲我哋新樓街一啲文創建築啊，或者係我哋碼頭有啲景點位置，其實我哋好多嗰啲抗日歷史啊，嗰啲紀念館啊，嗰啲鏡頭書室啊，有好多歷史質，但係呢啲點咧就唔喺個墟裏面嘅， 係 其實係唔會話即係開咗之後啲人聚曬喺個墟喺、哦、某一個點度，咁構成好多擠塞啊或者成嘅，即係我哋係。預備有個成條線的歷史文化旅遊觀光咁樣。 係，咁頭先你講呢啲幾個點咧，咁喺呢半年裏邊有冇機會啲遊客自己去睇到？ 有啊有啊，而家 都睇到噶啦， 可以去㗎。即係之前入嚟禁區之前，佢可以去咗頭先嗰啲紀念碑啊、博物館啊、鏡容書室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客家文化村，其他禁區以外都有啲歷史睇嘅 嚇。 係係啊，李冠雄，而家呢個就係一個試驗計劃啦，為期半年啦。咁佢就每個嘅假日咧都有兩個時段，每個時段咧就俾三個團咧嘅本地旅行團嘅。咁即係話一日咧就最多接待六個團，大概係180人啦。咁當然要扣除啲導遊啊，即係司機啊等等啦。其實我想請問先，呢個數目咧係政府之前係同你哋磋商過，係咪都考慮到你哋嘅接待？嘅人数嘅配套设施嘅一个上限嚟噶， 系啦，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大家同政府商讨嘅，就系话你第一阶段嘅时候就唔使咁多咯，即系要循步渐进啦，即系变咗一下子就唔会系突然间入到咁多人嘅时候，就对嗰个区里边就造成一啲压力咯吓。 咁所以其實你哋而家即係政府就話，即係個試驗計劃就會為期六個月啦、半年啦。咁其實你哋覺得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早過半年就可以做到一啲嘅評估呢？因為我見譬如而家喺旅遊業議會個網嗰度咧，相關嘅旅行團咧已經我都見到即係。八月咧都已經係有曬團嘅啦，咁當然就有啲人未出行程啦，就等待報名啦咁樣。咁你嘅評估啊，係咪真係一定要等半年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嘅即係檢討啊評估出嚟咧？ 我相信就未必需要睇足半年嘅，其實頭三個月已經係睇到多少嘅啦，即係提三個月嗰啲旅行團嗰個運作狀況，入到嚟之後啲旅客嗰、那個。去我哋外島旅遊之後翻嚟嘅反應啊，或者佢反應俾我哋聽，我相信都三個月就大概都知噶啦，係啦。 另外就係而家嗰個開放嘅地方啦，最主要係碼頭啦，其實就唔包括埋中英街嘅。咁因為政府亦都有佢哋嘅一啲保安上面嘅考慮啦。咁但係從你哋嘅角度而言啊，因為中英街係香港同深圳嘅邊界帶，就冇圍網噶嘛。咁所以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就話好易咧就可以入到去另一個司法管轄區，造成執法問題。咁所以就冇計劃開放中英街。你哋嘅睇法又系点咧？ 我哋都觉得啱嘅，因为中英街事实上系一个比较好开放嘅，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我哋自己区内啲人咁，即系疫情讲疫情之前咧，而家因为而家其实疫情中英街都封咗嘅，中英街都封咗嘅。 咁變咗咧，如果我哋平時冇乜特別嘢嘅咧，其實我哋去出入中街就比較簡單嘅，可能有一張禁區證，咁啊已經可以咁自由咁行出行入中街。咁變咗嗰個風險係有嘅，我哋都理解嘅嚇，我哋都理解，所以我哋認同中英街係變咗係另外一樣嘢嚟嘅，要因為始終都涉及到兩地政府啦，咁同埋裏邊嗰個中英街個狀況都要係真係要小心去處理，就係嗰啲不係，其實唔係驚偷渡嘅，我相信而家都冇乜點偷渡啦，就係驚啲遊客誤闖嘅啫，係啊。 嗯，所以你哋都是赞成和支持，即是不开放中英街住的。 是啊，暂时不开住的中英街，是啊。 嗯， 是啊，我想问一下呢，我知道政府是配合今次这个旅游啦，这个开放啦，其实都有些设施都做了先的。不过我知道似乎呢都时间好短促啦。其实在你心目中呢，你评估你也都有些计划啦。如果希望如果真的再多少少人来或者再持续开放的话，其实你觉得有什么设施政府是可以早些准备定可以去加强这个配套，而即是到时不用是那么手忙脚乱呢，这样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些想法？ 有，我哋都同政府提过的，就是说第一那个公共交通的配套啦，公共交通配套同埋一些我哋的停车场的车位。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的，因為你知道，即係你我諗你哋平時去西貢都知啦，入到西貢開都塞車啦，所以係這個問題我哋都考慮到，就話即係所以係一定要佢政府就係要加曬呢啲咁嘅配套設施足夠啦，即係足夠容納咁嘅人數，咁我哋先至去準備去第二階段去開放，即係同埋一啲譬如洗手間啊啲要多啲啦， 係。其实你有冇而家有冇啲饮食嘅配套可以俾到啲游客咧？万一系再可以多啲 人，个墟里边有嘅，但系而家第一阶段咧，其实墟里边而家都有茶餐厅五六间啦，有间酒楼啦，咁样，即系仲有啲小商铺嘅，咁譬如有维康啊，嗰啲超市都有嘅。 系。 咁但系如果系将来，我相信呢个系靠市场去调节咯，即系譬如有人流多咗，可能会多咗商铺咯，吓。 系，明白。有冇啲可能啲特色嘅，或者海边嘅一啲嘅餐厅啊，或者到时你哋会谂下可以更加融合到个自然环境嘅一啲嘅， 系咯，而家都系喺 安排咧， 喺呢个规划当中咯，即系喺我哋嘅自己嘅本区里边都有啲人都会谂，譬如有啲比较写意啲嘅近住海边嘅茶座仔啊，会唔会有啊？或者有一啲买嘢食嘅地方，买小食，地道小食啦，譬如有啲茶果啊，我哋本区嗰啲茶果啊，米通啊嗰啲，即系希望能够即系都带动到本土经济啦，系啦。 好。头先啊，李冠龙你都提到，即系啲配套，譬如停车场嘅车位啊等等嗰啲咧，你觉得系有需要应该要即系做得好啲啦，咁然之后所以迎接到更加多嘅人流啦。咁但系而家沙头角咧主要嘅道路应该都系沙头角公路一条嘅啫，咁呢个亦都会唔会系对于即系沙头角嘅进一步开放带嚟另一啲嘅限制咧？ 会噶会噶，这个方面，所以我哋都考量过，就系话，其实我哋都向政府提咗嘅。咁而家成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火车咧就应该会去到平斜嗰边嘅。咁沿着平斜新田过嚟，我哋呢边沙头角咧就个路程好短嘅啫。咁我哋都喺度争取紧，如果能够有火车到沙头角嘅，即系东铁到到沙头角嘅，咁咧就系会带来嗰、那个。负担咧，交通负担就会减轻好多。 但系都要考虑个经济效益，即系平时嚟讲，即系唔系太多人去沙头角。 因为佢就算有我哋申请嗰条火车沿线过到嚟沙头角咧，系连接埋我哋本身，因为我沙头角有个口岸噶嘛，即系政府口岸嚟嘅。咁咧就系即系会连埋嗰个口岸咯。咁变咗系嗰个经济效益都系能够即系配合到，譬如有啲过关喺沙头角过关翻过嚟嘅，咁都可以即系坐到嗰条铁路。 好啊，唔该晒你，李冠雄倾到呢一度啊。李冠雄咧系沙头角乡事委员会嘅主席嚟嘅。电话号码18723一啦。咁啊，头先亦都提过，今次沙头角嘅开放俾旅行团咧，其实主要系讲紧沙头角码头一带嘅。咁啊，中英街嗰啲咧就系唔开放嘅。咁同埋政府亦都有一个保安上面嘅考量啦，因为终究喺成个嗰个嘅边境区域嗰度咧，就系冇一个嘅铁丝网啊。等等围栏啊，围住嘅，咁所以呢度亦都有一个保安上嘅考虑啦。你觉得吸唔吸引呢？可以打嚟18723一发表意见睇法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9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99宗核酸检测同300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当中49宗是境外输入。医管局呈报多2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中环德记立街好利商业大厦嘅 shuffle 酒吧有群组爆发，14人染疫。佢喺上个月28号晚11:30至第二日凌晨2点帮衬，其中一人去过德记立街 central 酒吧。砵甸乍街的 Link 酒吧再多3人染疫，累计21人感染。至于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es 酒吧和 Central 酒吧并没有新增个案，但仍然有少过100人未做检测。当局已经发出警告，有机会采取法律行动。张竹君又说，上个月31号经快测阳性呈报个案，复检之后发现49宗属于阴性，占大约23%。人形将军澳建明村的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和病毒量相对较高。房屋署将会陆续向居民、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合共大约60,000个快速抗原测试包，给他们自行检测，以辅助识别感染者。一名59岁男子涉嫌发布声称要杀害警务人员的言论，被警方以煽惑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拘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戴子斌说，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利用网上社交平台宣传或鼓吹明天举行非法集会，期间进行违法行为，包括杀警。经深入调查之后，警方今天在大埔拘捕那名男子，他报称保安员，目前正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检获一部手机。警方重申，言论自由并非绝对，警方反对和谴责有人利用网上平台煽动仇恨和鼓吹暴力。美日韩的北韩核问题首席代表在首尔会谈，评估朝鲜半岛局势，并探讨应对北韩挑衅的方案。参加会晤的包括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南韩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同埋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船越健如。金盛表示，美国评估北韩正系准备喺丰溪里试验场进行第七次核试，华府正系同日韩密切协调，为突发事件做准备。金健表示，北韩执意开发核武，韩方只能够加强威慑力。平壤此举只会令到安全环境恶化，加剧外交孤立，导致经济雪上加霜。船越健如话，期待日美韩三方共商如何加强地区威慑力等安全合作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仲有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跑马地的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更换工程，去湾仔方向近住山光道的部分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住美裕街，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在康湖居。 另外，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柴湾角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南丰沙厂。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进入一些表列处所之前，要先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顾问特别职务张怡伟，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如果红框的话，可能市民未接种要求的剂次，又或者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将最新的电子针卡放在安心出行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六月七号和八号在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嘛，有超过五十五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好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何巨業啊，係講落去即係沙頭角咧嘅旅遊產品啦。咁而家其實大家可以上網頁嗰度睇到嘅。咁我大概即係睇過啦，佢一路而家啲去到八月咧，嗰啲星期六日咧，其實都係有團嘅。不過咧有啲就未公布行程嘅。如果價格上面咧就有啲係200多蚊啦，咁但係都有啲咧去到400多蚊嘅。頭先講過啦，荔枝窩咧就係一個必去嘅地點啦。咁另外我見到即係似乎暫時公布咗行程嗰啲咧，唔少咧都會係去埋咧吉澳啊，同埋亞洲即係新界東北咧呢啲嘅外島嘅地方，因為終究就而家喺沙頭角嗰度咁樣去咧，就會比較個路程近啲，就會方便啲。咁但我亦都見到有一啲咧，就佢去完荔枝窩之後咧，就直接去咗即係西貢嚇，都 係 由 係 由新界嘅東北咧，就跟住。兜翻过去咧，即系新界嘅另外嘅一个嘅方向， 系啦系啦， 西贡嗰度吓， 冇错。咁啊，即系成个西贡嘅气氛又好似同紧啊，我哋讲紧荔枝窝嗰啲咁比较原始啲嘅生态嘅模式有啲唔同，好似闹咗好多。 系啊，嗱， 系咪去嗰度食嘢嘅咧？ 有啲就會係去嗰度即係玩啦，咁有啲就翻翻出去即係市區比較即係冇咁即係市區嘅地方先至食嘢啦。有啲就可能會喺吉澳嗰度有五線啦。咁不過其實而家講翻嗰啲嘅旅行團咧，嗱今日大家會留意到嘅話，有啲嘅旅行團咧喺嗰度係即係旅客已經去咗嗰度，但係嗰啲咧都可以叫做話係一啲即係試驗嘅團嘅啫，即係睇一睇。到底應該嗰個嘅旅遊地點啊，到底係點樣？咁但係如果係要正式開放咧，就要去到18號咧先至會有團嘅。而另外咧就係旅遊業議會咧，亦都就住即係今次依個沙頭角咧，其實佢哋都係需要咧嗰啲嘅旅行社咧，即係尤其是頭嗰幾團嗰啲咧，係需要佢哋提交曬一啲資料啦，然之後先至用抽籤嘅形式咧去到甄选，咁就选出咧21间嘅旅行社咧，系举办呢个沙头角团，咁同埋参与嘅持牌旅行社咧，亦都要系参与首阶段嘅绿色生活本地游奖励计划啦，亦都要组织过咧最少800人次嘅绿色本地游啊，同埋亦都要聘请咧经过培训嘅指定导游同埋领队。 哦，咁样咁其实都有啲条件，咁其实系咪即系我哋唔好咁心急？去即系睇清楚先报咧，会唔会即系有啲广告宣传？但可能未必嗰旅行社最终未必有办法 辦嗰啲團嘅咧？ 嗯，嗱，咁究竟咧詳情係點樣咧？18731，大家可以打嚟繼續傾一傾啦。咁因為即係除咗沙頭角之外啦，荔枝窩近年咧亦都因為啲居民啊搞復村啦，亦都有唔少嘅遊客咧係吸引去嗰度嘅。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旅遊業議會嘅主席徐和美倫啦。徐和美倫你好。 嗨，你好啊！ 主席你好， 你好，你好。 今日咧沙头角码头正式开放啦，咁但系今日啲旅行团都系一啲叫做试验团嚟嘅啫，系咪啊？ 其实今日都系嘅，因为我哋有我哋业界嘅团啦，咁同埋咧有一个咧系一个慈善基金，系邀请一啲中小学生去嘅嘅团嘅， 系。嗱、啊，咁你今日都系有参加咗呢啲团嘅， 系冇错， 系啦。你哋个大概嗰、那个行程系点样啊？譬如沙头角啦，即系大家就觉得似乎佢系参加团嘅一个动力啦。咁但系实际喺沙头角码头嗰个地区系会逗留几耐咧？ 通常咧喺沙头角码头咧逗留大概45分钟啦，因为佢呢家咧就系、是。初初開放咧，係嗰個指定區域咧，就係個碼頭區域。 嗯， 咁變咗就喺嗰個碼頭區域嗰度咧，就會做咗一啲打卡位啦。 係， 咁同埋有一啲當地嘅市民一啲市集啦。咁同埋個碼頭咧，都係值得逗留下一段時間去睇下嘅，因為你可以好近距離睇到深圳啦。啊，咁亦都雖然暫時中英街仲未開放啦，咁但係咧變咗咧就我諗大家。即係做咗呢個禁區70多年咧，咁係今日第一次開放咧，咁大家個心情都係興奮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大概逗留45分鐘咧，就係、是、坐船過去吉澳啦，咁又由於係沙頭角坐過去咧，就係、是、即係比起馬嚟水過去咧，就係、是、大大縮短個船程咧，就近好多嘅。咁喺沙頭角，沙頭角去到吉澳咧，咁我哋喺吉澳參觀啦，同埋食午餐啦。咁跟住我哋會途經呢個鴨洲嘅，咁喺出面睇到個鴨洲咧，就正正就睇到，即係都好似成隻鴨咁樣啦。咁然後跟住就會去呢個荔枝窩啦，咁就喺荔枝窩，我哋都逗留大概1个多钟头嘅時間啦，因為佢都有啲景點，有啲古蹟館啊，有啲紅樹林啊，咁大家都幾人在。今日個天氣雖然有時雨，但係都唔錯。 哦，我好奇想問一下啫，因為喺碼頭嗰度咧，如果好天曬就係咪落雨揼噶？有冇啲牙遮頭噶？萬一天氣變化咁樣？ 因為咧，成個碼頭咧，即係佢有200米咁長啦，咁全部都係有蓋嘅。 哦，就都可以避一避雨啦嚇。 係冇錯，咁同埋嗰啲攤檔咧，全部即係你企埋個攤檔度睇嘅咧，都係。即係有個蓋，有啲孖黐啊，咁樣樣。 係係 係。嗱，徐王美倫啊，又而家即係首嗰兩個星期咧，都係做緊一啲嘅試運期啦。你哋就甄選咗5间嘅旅行社啦，去籌辦旅行團啦。跟住就用抽籤形式咧，揀咗21间嘅旅行社咧，去辦沙頭角團嘅。我想請問聲，其實業界對於舉辦沙頭角團嘅整體反應係點樣咧？譬如你哋話抽籤抽咗21间，但係實際係有意舉辦沙頭角嘅旅行團嘅旅行社。嘅數目有幾多咧？ 因為今次咧，我哋係啱啱即係首階段去做呢個沙頭角嘅旅行團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希望咧就即係係能夠大家咧，因為未開放過啊嘛。雖然你話去個碼頭好簡單啫咁樣，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藉住咁嘅情況咧，係將沙頭角咧個歷史咧係介紹俾一啲團友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能舉辦嘅旅行社咧，佢能夠譬如話喺做海島方面佢有經驗啦，咁佢收客方面，因為有啲旅行社可能佢做熟客啊，咁佢未必有收客嗰個經驗啦，咁我哋都係有少少門檻嘅，咁一共咧有啲咁嘅條件咧係大概37间啦，咁變咗我哋喺37间裏邊咧就係、是、甄選咗5间做嗰頭嗰5日啦。咁另外有一間就係做尾後去到8月底嘅團啦，咁業界反應普遍都係好嘅，咁同埋都係好期待咧，因為呢家就一共26间咧係做到8月底啦，咁業界好期待咧，都係能夠盡快咧，即係開放第二階段，或者係咪可以喺呢個6、7、8月裏面仲有空間放第3个時段出嚟咧？呢個 我哋都同保安局倾紧。 哦，啊，我有一个问题啦，就系因为头先听到你都要筛选啦，同埋即系甄选啦，唔好话筛选啦，即系有啲有经验嘅，适合啲嘅去做。咁其实咧，会唔会喺翻譬如呢个议会嗰个网站度，可以完全睇得到你哋确认咗边啲旅行社系有条件做嘅？ 我哋已经放晒上网嘅，可以喺我哋旅游业议会个网站系睇到嘅。咁同埋咧，边啲日子可以收公众人士咧？边间旅行社可以收咧？都可以睇到。 哦，嗰度有一个统一嘅一啲资讯睇得晒噶啦。 冇错，冇错，睇得晒。 哦，咁啊、好啊，咁啊，公众人士一定要上个网站睇睇先。 系嗱，但系 好啊，好啊，欢迎系。 系嗱，而家咧本地游嘅人数都系有限制啦。咁亦都咧每日只系得即系两个时段啦，每个时段只系得三个嘅本地游嘅旅行团。但系从一个营运嘅角度嚟讲啊，即系本地嘅旅行社去营运呢啲沙头角团，可唔可以达到一个经济上的收益呢？ 这个呢就有的，不过呢我们都是那句，就是我们的业务如果只是靠这家本地游的收益呢，就是绝对是，就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已经就是复苏啊，或者我们起动啊，这样。但是呢起码呢无论是本地游或者沙头角的团呢，都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即基本嘅有啲收入咁样样，同埋一啲员工可以开工啦咁样。 嗯，你头先话即系你哋都希望咧可以开放到第三个时段啦，就要同保安局嗰方面嘅考去倾啦，去考虑啦。其实你哋即系理解嘅，其实保安局佢哋同你哋倾咗每个假日只系得两个时段咧，系点解咧？点解即系唔一开始就开放埋第三个时段咧？个考量系啲乜咧？ 我谂佢最主要考量咧，就系佢个运作咧，即系系咪畅顺啦？因为第一，如果系报沙头角禁区嘅团咧，啲旅客都要攞一个禁区纸啦，咁都需要时间，需要手续啦。咁同埋佢亦都，我今日啊副局长都有讲咧，就系话佢都想睇下，譬如话成个试验阶段系六个月啦，咁佢都想睇下本地嘅居民。即係嗰個反應覺得點樣樣，或者邊方面可以改善啊，或者邊方面可以仲可以加大力度去做啊，咁樣樣。 我都需要時間去驗證啦。咁我知道咧，其實頭先睇個行程，其實沙頭角都係一個中間點嚟啫。反而咧，似乎去睇啊吉澳啊荔枝窩，似乎依個係重點嚟噶啦。咁其實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實你哋譬如帶團嘅嗰啲朋友，咁佢係咪都對荔枝窩我哋想講緊咧啲生態式嘅啦？咁其實佢啲對於呢個生態嘅理解啊，需唔需要有佢特別嘅即係經驗培訓到咧？可以讲到或者系将佢嘅认识到嘅分享俾啲团友，而从而令到佢即系融入到呢个嘅生态旅游嗰个所谓嘅主调咧，咁样。 冇错啊，咁所以正正就系我哋今次都想系达到呢个目的嘅，所以我哋要求啲导游咧系要上个即系嗰个踩线啊，直情同埋一个培训啦，咁同埋我哋有啲资料提供俾佢哋啦，咁所以希望佢哋能够熟读咧，然后达到呢个目的。令到啲團友咧更加即係比較深刻啲，唔係真係嚟打卡影相咯。 仲有一個，其實咧而家就去荔枝窩都係一個短時間啦。今日你話都係一個鐘頭鬆啲。咁其實有冇諗過去荔枝窩一個過夜咧？就喺個喺個有民宿，咁即係喺個體驗下嗰啲嘅氣氛咧。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可能將來會考慮一啲嘅旅遊嘅內容嚟噶？ 会啊会啊，因为今日即系我哋都睇到咧，其实依家咧都系即系见到佢哋有咁嘅准备，但系咧我哋即系我哋业界都有俾啲意见啦，即系话佢个配套应该要比较齐全啲，咁所以咧变咗做呢个民宿游咧就会个吸引更加大，即系如果依家咁样样嘅配套我哋就觉得暂时未够住嘅，咁如果系俾我哋去举办旅行团嘅话咧，或者一啲旅游产品咧，暂时我哋都觉得要再个配套再完善啲。 好快地想问啊，因为呢啲嘅沙头角嘅旅行团咧，其中一站必须系要系荔枝窝嘛。我想问呢个系你哋旅议会主动提出嘅要求啊，定系同有关方面磋商之后嘅结果嚟噶？ 系同有关方面磋商嘅结果嚟嘅。 系吓，个原因系因为都系想带动翻即系整个嘅新界东北嗰个嘅一个旅游嘅策划系咪啊？ 系啦，這个冇错啦。咁同埋其中咧，荔枝窝可以睇到嘅嘢咧系比较多嘅。咁佢有个红树林啦，有空心树啦，即系变咗佢嗰个 比较多元性啲嘅，咁所以可能逗留荔枝窝嘅时间系比较长啲。 好啊，唔该，明白晒，唔该晒你，徐华美伦倾到呢一度啊吓。徐华美伦咧系旅游业议会嘅主席嚟嘅，电话号码1872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我哋再讲多一个我哋英文里面常见嘅拉丁文 expression。呢个咧应该都有唔少人听过噶啦，就系咧 per se, per se, P E R S E。我哋如果我哋英文咧就系 by itself 咁嘅意思 ，on its own 嘅意思。中文咧佢嘅意思有啲难去解释嘅，咁啊，小叔即管尝试下啦，用一句例句咧。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啲明白。譬如我话，萧叔咧学语言，中意学外语咧，其实唔系单单系对语言本身有兴趣，我唔系中意语言呢样嘢。I'm not interested in foreign languages per se。其实我真系有兴趣嘅咧，系同其他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咧沟通，有 exchange of ideas。呢样嘢咧，先至系令到我中意学外语嘅原因。I am not interested in language per se, but rather in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咁咧就系我哋用 per se 嘅方法，即系唔系语言呢一样嘢本身令到我好有兴趣，而系学咗外语背后带到俾我可以做到嘅嘢，先至系。令到我中意学外语嘅原因 ，OK， 咁呢个 by itself 就 per se 啦。唔知大家会知道讲乜，会有啲抽象都仲系。俾多个例子大家，点样学外语可以学到流畅咧？讲得 knowledge of grammar rules per se does not make one fluent， 即系我哋学识咗 grammar 嘅规则呢样嘢本身咧，其实系唔足以令到我哋讲嘢可以讲得好流利。It's the ability toInternalize those rules through constant usage that does. 我哋需要咧，所谓内化咗呢啲咁嘅文化规则咧，就系我哋不停用啦，不停练习啦，我哋先至可以咧讲得 fluent 嘅。咁样咧，就系我哋会用到 per se， 就系唔系呢样嘢单单佢本身自己就可以做到呢样嘢，而系需要 do 就系我哋 per se 嘅用法啦。希望咧解释到。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业啊，喺沙头角旅行团咧，一个指定嘅必到地方咧就系荔枝窝嘅。咁啊，究竟荔枝窝会有啲乜嘢嘅配套可以配合到呢个沙头角嘅开放嘅带嚟嘅旅客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香郊基金项目总监欧志伟嘅，欧志伟你好。 Hello， 系， 你好， 谢伟你好，系， 嗱， 系，嗱，首先想问一问啦，因为而家咧荔枝窝咧，其实佢即系入去咧几个途径啦，一系你由鹿颈，一系就乌蛟藤行入去啦，咁亦都比较多人就可能选择系马料水搭船啦。咁其实而家我留意到即系有阵时假日咧都有唔少嘅游人咧会系入到去荔枝窝嘅。咁但系未来沙头角嘅团开放咗之后，就其中一个必游嘅地点就系荔枝窝，会唔会对于嗰度带嚟一啲？生态压力咧？ 咁其实你问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系相当值得赞扬，因为其实荔枝窝就真系我哋觉得系一个几靓嘅生态地区，因为佢本身就系郊野公园围住啦，前面海岸公园啦。不过但系咧，我哋自己睇到咧，佢嗰个所谓叫做承载力咧，其实都抵，即系如果有一两百个游客咧，其实系可以嘅，因为佢最高峰嘅时候咧，条村咧系讲紧六七百人住嘅， 系吓。咁所以你哋覺得即係嗰個但係喺生態上面會唔會都需要做多一啲嘅宣傳啊等等咧？因為即係旅客同你住喺嗰個人個心態可能好唔同噶嘛。 都係嘅。不過其實咧最近幾年咧就其實即係就算市民啊行山客咧對嗰個鄉郊環境咧個尊重咧亦都即係嗰個處理咧都。其實是一路提升的，咁當然啦，你哋喺呢度咁問咧，我亦都覺得係嘅，即係大家嚟到咧鄉郊地方咧， 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對鄉郊嘅需要留意一啲點啦。舉例咧，就係我哋即係盡量唔好話欣賞完啲嘢要拎走佢啊嗰啲，即係譬如話見到啲植物好靚，咁我要揸波咁樣。其實影幅相都好緊要。咁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好靚嘅百花魚藤嘅地方啦。咁其實我如果見過，唯一比較我會少少唔開心咧，就有啲人即係為咗影幅相咧，就爬上嗰條魚藤嗰度揈下揈下。 係。 咁即係呢啲係種卡通嘅感覺，但係其實咧啲魚藤就唔係真係俾人爬嘅。咁即係呢類啦。咁另外咧，佢有一條河。咁嗰條河咧，其實生態價值都幾高嘅。喺規劃圖嗰度咧，我哋仲係叫佢做生態敏感河流啊咁樣。咁所以就算見到啲好靚嘅魚啊或者咩咧，咁影幅相，我覺得好好，但係就千祈唔好捉咗佢，話 係 啦，捉咗佢嗰啲咁嘅嘢，係咯。 啊啱啦，其實歐志偉你佢提咗咁多嘅重點，我哋要學習點樣去睇去同啲生態共處啊。咁其實喺嗱，啲遊人多咗啦，都難免你就好難管理啦。其實有冇啲譬如環保人士啊，或者啲團體有冇同當地嗰啲嘅，譬如有啲民宿嘅？嘅负责人啊，或者当地一啲居民，再谂谂有啲咩嘅具体配套可以即系教育下呢啲或者系到时导赏呢班嘅旅客咧，令到佢哋认识下边啲系重点嘅，要小心啊，保护啊。咁其实有冇呢啲咁初步嘅构想啊？ 嗱，亦都咁讲，我哋香港基金咧喺嗰度就整咗有九间屋都攞咗一啲，我哋攞咗叫宾馆牌， 系 即系可能普通人咧就会叫佢做民宿，不过我哋咧就唔想叫佢做民宿，因为我哋其实想作为一个教育基地，真系讲得高档啲，我哋希望咧啲人嚟到咧就系为咗欣赏嗰个自然或者嗰个客家文化。咁喺如果系入住啲我哋嗰啲居住嘅地方咧，我哋就有一張都叫做清單咧，就係、是、叫即係、就是、一啲叫做郊野嗰、那個即係中文好似叫禮儀啦，即、就、係、 是、 英文就叫做 countryside etiquette。咁咧就希望啲人咧就即係、就是、對呢個 etiquette 呢樣嘢咧，就即係對於一個處理一個環境嘅方法咧，即、就、係、是、譬如話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咧，都尊重多一點嘅。咁我另外咧，我哋都希望佢哋參加一啲我哋叫做生態或者生活體驗活動咧，就透過呢啲活動咧，我哋同佢分享多一啲咯。我唔敢叫做教育嘅，不過係咧喺生活一個分享啦，就希望大家了解，即係同自然界一齊開開心心咁樣長存點咁樣點樣先至可以做到咧？就我哋都有一啲咁嘅提供嘅做法同埋方案嘅。 哦，明白，呢、這個都係一個體驗啦，體驗中開始嚇去欣賞佢啦，係嘛？ 咁系啦，系啦。 咁 我哋整嗰，sorry， 系你继续啊，你继续。 即系点解我哋会整啲屋咧？就是、因为咧，以往咧，就算搭船入嚟咧，朝头早九点钟开船嚟到咗十点几，跟住下昼三点半就开船。咁我哋咧就其实喺做嗰啲屋嘅目标咧，都系希望第一就系好多屋即系冧咗或者残咗啦，我哋希望保育翻佢啦。第二咧就系话，等一啲游人咧就唔使话赶到即系气馁气喘咁样，即系变咗赶得滞咧，其实就唔可以。即係深一點去了解或者明白，哦，生態係咁嘅，自然係咁嘅個環境咁咯。 咁喺呢個與此同時啦，開放旅遊啦，其實你會唔會利用呢個機會咧？就係、是、當然啦，係一個培養一啲保育生態人士，或者係第時做呢個導賞員嘅人士啦。咁即係呢方面有冇嘅諗法咧？ 我哋喺我哋個計劃裏面咧，其實我哋個計劃咧就係某資助噶啦。咁我哋係做緊一個叫做客家生活體驗村嘅。咁成個客家生態生活體驗村咧，其實咧我哋喺除咗保育啲屋嘅時候，同時咧我哋咧就係做一啲即係當地嘅客家文化嘅研究，咁咧就我哋其實而家手上都有十幾個項目咧，即係可以俾啲嚟呢度嘅遊人，即係佢喺度住。我哋真係唔希望佢淨係住啦，我哋希望最少都參加一個至兩個嗰啲生活體驗活動咯。咁即係就係講緊你頭先講嗰啲東西啦，即係我哋就將一啲客家文化去提供啦。呢啲客家文化可能係真係即係少至到好似客家人咁去煮一餐菜，或者去落田。收割啲禾稻，或者係了解一下客家屋 佢嗰個建築有啲咩特別值得欣賞，有啲咩白色咧，咁呢啲都係我哋做嘅。咁另外咧，有啲村民咧，佢哋住喺度咧，佢哋本身其實藏龍卧虎藏龍嘅，佢哋好多好叻嘅，其實咁佢哋都會有一啲簡單嗰啲咁嘅學生活體驗班俾佢哋嘅， 係教俾佢哋。好，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歐志偉係香港鄉郊基金嘅項目總監嚟嘅。 舉行聽證會。議案內容包括打擊高容量彈夾和無序號的私人製造槍械等。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說，計劃下星期將議案提交全院表決。另外，俄克拉荷馬州在當地星期三發生的醫院槍擊案，警方進一步交代案情，說涉案槍手的目標是為他操刀做背部手術的一個外科醫生。事件中除了这个医生，另外有至少三个人死亡，包括一个医生、一个接待员工和一个病人，疑凶向自己开枪，双重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49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中环兰桂坊再有酒吧出现感染群组，14人感染。康文署宣布，因应警方留意到有人煽动他人听日在维园一带非法集结，将于今晚11点起关闭维园部分范围。位于边境禁区的沙头角码头今日起逢假日开放给本地旅行团使用，林郑月娥期望开放沙头角的计划达至多赢局面。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为荃湾和大埔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龙尾排到去荃景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比较多车架，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是稍为多车，大潭道去杏花村方向近住柴湾道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兴民村对开。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街挤塞，龙尾去到中越湾。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澳龙一段慢车，后些少近住清雅苑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碧沙别墅对开。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这一段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在西贡市中心福民路和惠民路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西沙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西澳至到企岭下老围这一段稍微多车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一些无馅又或者是少些酱的面包，这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 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旺角富荣花园第四座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屋苑地下进行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6:26，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何巨业喺度嘅。嗱，何巨业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讲讲咧煤气加价嘅问题。 有加价？ 系啊，吓嗱，咁啊，中华煤气咧，佢哋就事隔三年啦，咁啊，因为上次加价咧就系2019年嘅8月，佢哋就计划咧由今年嘅8月1日起咧，将每兆焦耳嘅标准煤气收费调高咧，1.15仙，即系话咧系去到咧27.2仙嘅加幅咧，系4.4%嘅。咁呢个嘅加价咧，煤气公司就话咧，相当于2021年嘅实际煤气费嘅3.95%嘅啫。咁佢哋就承诺啦，八月加价之后啦，未来两年咧就唔会再调高标准收费嘅。佢哋都估计咧，大概70%嘅家庭用户啦，每月咧系俾多唔多于咧10元。近半嘅工商业用户咧，每月咧要俾多嘅钱咧就系少于290元嘅。 咁样嗱，睇个加幅咧就4.4%啦。咁啊，本来就睇加幅系冇乜意思嘅，即系睇实质嗰、那个，即系实质个银码啦。咁对个生活上系咪影响得大？咁嗱，佢咁讲咧就话70%嘅家庭咧嘅加幅都少于10元啦。本来就10元就其实一个月就未必系一个好多家庭嚟讲未必系一个好大嘅数目。但系亦都有人咁讲，其实就系样都加，咁会唔会令到成个生活都负担都会重咗咧？咁样多多少少都重咗啦，咁系咪呢个好嘅时机咧？咁我谂对家庭嚟讲一个考虑，但系佢对饮食界或者啲工商业系用得煤气多嗰啲咧，我谂呢个系一个营运成本，就可能对佢影响会大啲咧，会唔会？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佢嗰个嘅加幅咧，其实同过往嚟讲咧，似乎就唔系相差好远嘅。譬如佢2015、2017同2019咧，都分别咧系加过标准煤气费嘅。咁啊，个增幅咧就系3.5%、4.3%同3.8%啦。咁今次个加幅咧就系4.4%啦，即系一眼望落去咧，就似乎同过去咧唔系相差好远、 啊。都几平均幾平衡下喎。 嗱，咁佢哋咧亦都有一個嘅理據嘅，就係話點解會加呢？佢哋就話咧，即係由2019年嘅八月佢哋加價啦，到2022年嘅年底咧嘅預測嘅累積嘅通脹率咧就係4%嘅。另外咧，佢哋都要應付資本投資啦。咁佢哋喺2020到2021年之間咧，佢哋嘅資本投資咧就係20億，咁啊係投資 咗啲嘅基建项目咧，就系为新发展嘅地区咧供应煤气嘅。而佢哋喺2022年同埋未来嘅5年嘅资本投资总额咧，预计咧就会系79亿。咁因此佢哋考虑到呢一个嘅通货膨胀同埋增加嘅营运成本同埋呢个嘅资本嘅投资咧，所以咧就话会喺8月加噶。咁当然头先何巨业讲嘅咧，就系而家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啦？因为受住疫情影响啦，其实有一啲嘅行业咧，先至譬如饮食业咁样啦，先至话叫做即系刚刚咧，可能系有翻一啲嘅起色嘅啫。而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咧，过去嗰段时间受住疫情咧，收入系大受影响嘅。咁八月加价系咪一个好好嘅时机咧？1872311，市民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康文署表示，因应警方留意到有人透过不同途径煽动其他人听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一带非法集结，可能利用有关场地进行非法活动，康文署将会在今晚11点起关闭维园部分范围，直至5:30，以防止有人进行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影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并且避免因群众聚集而引致病毒传播风险。需要暂时关闭的范围包括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健身站、缓跑径、关闭范围内的通道、部分原高士威道的出入口和连接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行人天桥。署方会通知明日的场地设施租用人有关安排。本港新增49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99宗核酸检测和300宗快速测试情报阳性，当中49宗是境外输入。医管局情报多2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中环德记立街好利商业大厦的 Shuffle 酒吧有群组爆发，14人染疫。他哋喺上个月28号晚11:30至第二日凌晨2点帮诊，其中一人去过德记立街 Central 酒吧。砵甸乍街的 Link 酒吧再多3人染疫，累计21人感染。至于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es 酒吧和 Central 酒吧并没有新增个案，但仍然有少过100人未做检测，当局已经发出警告，有机会采取法律行动。湾仔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时代幼儿学校有2名学生染疫，其中人大有 Omicron BA.2.12.1 变种病毒。富荣花园第四座下午5:30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1:3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早上大约11:00完成行动。政府审视一篮子因素，包括污水检测病毒量、确诊个案情况、其他环境因素等，决定作出检测宣告。另外，任何在上个月28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富荣花园第四座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月5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诶，咁即系诶，佢都有关顾到一啲嘅，即系有啲弱势家庭啦，有啲人士啦，可以诶，等佢哋冇咁大压力。咁问题就系、是、诶，即系我哋都要睇翻转头啦。咁啊，系咪有啲50,000个家庭系即系真系可以概括到真系有需要嘅咧？咁其实整体嚟讲，呢、這个加价呢、這个加幅，其实喺呢个嘅比较下，其他嘅公共事业。或者其實係又係點樣嘅咧？咁，我哋成日都聽過啲電費啊，係嘛？電力公司咁，電力公司個制度係咪同佢真係有唔同咁咁嘅咧？ 電力公司咧就要有一個利潤管制協議啦。咁但係咧係煤氣咧，其實就冇一個咁樣嘅協議嘅。佢哋只係咧同政府咧用自愿形式簽訂咗一個叫做資料及諮詢協議嘅啫。其實就係去增加佢哋嚟定收費機制嘅透明度啦。咁同埋就係話咗應承咗咧會每次喺調整收費之前3个月啦，諮詢政府嘅意見，亦都會因應咧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同埋能源諮詢委員會的要求咧，係同佢哋咧作出簡報嘅。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煤氣加價4.4%，佢哋就話咧，估計大概70%嘅用户咧，每月咧要俾多嘅錢咧，就唔多於10元；近半嘅工商業用户咧，每月俾多嘅錢咧，就唔多於咧290元，亦都承諾咧，未來嗰2年咧就唔會再加價噶啦。1872311有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林志远，林志远你好， 你好 ，Hello 林志远， 林志远吓，首先不如你好，不如首先评论一下4.4%呢个加幅，你自己点睇啊？ 如果你从佢嘅分析或者同我哋嘅感官上嚟讲咧，佢几年嚟讲就加4%，咁啊按年计就大约系1.45%到啦，咁、那个数字就唔系好高嘅。咁但系而家就感觉上市民就系样样嘢都加，咁啊搵样嘢唔加嘅都好难啦。咁啊当然有啲就唔系好开心啦。咁 所以喺个时机上面，即系其实而家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咧？正如你刚才嘅分析啦，就话感官上唔系咁好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服务基层嘅团体去指出咧，其实而家呢段时间有啲市民仍未喺疫情之中咧恢复过来，譬如佢哋过去嗰段时间可能冇咗工作啊，收入大减啊等等。咁而餐饮业界亦都系觉得咧，佢哋而家先至啱啱喺疫情即系之后咧，先至可以放宽翻一啲嘅上限人数。数啊等等啦，咁变咗生意复苏都仲要一段时间嘅。咁个时机上面，虽然讲紧话8月1日啦，咁但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咧？ 我谂佢哋就其实等咗加价或者预备咗加价，我谂一轮噶啦。咁只不过因为个第五波疫情，大家都知道喺农历新年之后就来势汹汹啊嘛。咁但系你见咗一过咗个疫情，大家淡咗啲咧，佢就陆陆续续早排的士加。电车加，而家煤气加，咁即系再早啲，旧年就话巴士又加咁，咁我谂迟下，我相信电力公司都会话加价噶啦。 咁啊系啊，煤气公司佢就话咁样啦，应该去年佢系诶跟住原油计划，去年就可以提出加价噶嘛。佢等到今年啦，咁、其實呢個角度係咪其實對煤氣公司都係一個公營事業啦？其實頭先佢提過啊，陳燕明提過一樣嘢，其實佢都需要咩咧？需要都有一個長期嘅投資啊嘛。譬如我哋而家香港都想話推動我啲城市發展啦，我哋北部都會區啊，其他發展其實係咪即係佢哋都需要落一啲資本上嘅投入落去配合，即係香港整體城市發展，所以佢哋都要考慮一下，都要補足翻一啲嘅資金啊或者收入咧。 呢個贊同嘅。即係如果你係全部都係用喺呢度咧，我都唔反對。咁但係你今年你睇到佢哋個營業嘅狀況有少少有趣嘅地方咯。如果我作為一個會計師， 係 過去幾年咧，如果你有留意佢哋個損益表嘅話咧，佢哋嗰個毛利率都比較穩定，大約都係喺20%嗰度嘅。咁毛利率就係話直接嘅收入同直接嘅支出。咁今年咧，佢哋個頭先。即係我都睇下，就係營業額佢哋冇乜收縮，甚至乎個營業額都有上升，都比其他即係行業比較好。咁但係咁啱得咁巧，但係佢嗰個毛利咧就冇乜大增長。換句説話講，收入升咗，毛利冇乜大升。換句説話講，就係個毛利率跌咗啦。 係啊，咁即係可能係咪有啲壓力嘅象徵咧？ 可能是咯，因为你如果再睇深少少咧，即系我哋会计师好衰，连埋啲附注都睇埋，咁啊发觉佢今年啲库存啊同埋啲物料嘅使费咧，比往年增幅大咗好多，往年都好平均嘅，那个用额大约都系喺200亿上下，咁但系今年就去到325亿。咁啊，即系接近326亿，咁变咗就我想再揾多啲解释就揾唔到啦。咁啊，唔知点解，可能系咪因为燃料费增加，所以佢啲库存或者相关物料会用多咗咧？我唔敢包。咁但系 明白，其实可能都系成本可能上升啦，可能都需要一啲嘅资金啦。但系始终，但系头先佢亦都提，我哋都睇到数字咧，佢话每户咧，大部分七成嘅业户咧，都加幅都唔多过10蚊嘅。咁其实咁样维起条数，系咪真系一个好大嘅银码？系咪就即系系咪咁急到喺呢段时间，而家气氛未必最好嘅时间走去加咧？我就系、是、都系觉得呢个时间性系咪佢去到个咁紧张嘅情况？咁解啫。 Vincent， 你讲得好好嘅，呢个就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就点样叫做共度时间或者共度难关咁样。咁作为一个企业，当然啦，煤气嗰个运作嘅模式就同电力公司有唔同。 系。 咁电力公司嗰个投资又更加巨大。 系。 咁煤气公司咧就佢哋又冇法例保障嘅。 哦，冇错。 佢自己做自己生意，咁但係就我嘗試，即係你哋揾我嘅時候，我嘗試上網睇下究竟而家佢佔個市場嘅所謂佔有率係幾多啦。咁最揾我揾到嘅呢都差唔多十幾年前啦。咁但係想當年個佔有率嚟到今日變化會唔會好大呢？但係當年那個佔有率係 63%， 喺嗰個熱水同埋燃油燃料市場都係搭立法会嘅一个质询出嚟数字嚟嘅，咁换句说话讲，其实佢虽然冇保障，但系调翻转头，其实佢都变咗系冇乜代替品嘅一个独市生意嚟嘅。因为你谂下喺家庭，我同你 Vincent 或者同阿陈小姐，我哋都系用煤气多噶，尤其是屋苑。而家新屋苑好难，好似我哋旧阵时细个嗰阵时。托煤气，托个石油气上去，或者用火水，而家越嚟越少噶 啦。有啲会用电力咯，有啲会用电力咯。 电就好似多咗喎。 系 啦，系啊，电力而家就系另外一个替代品，咁所以电力同佢哋其实都已经互相竞争紧。可能政府又觉得喂，咁咪有竞争咯。咁但系实际上，即系都有需要，可能要再问下政府，喂，供气市场究竟而家中华煤气个占有率有几多咧？佢哋。会唔会系有个支配市场嗰个能力喺度？边相就好似头先阿 Vincent 讲，第一喺而家呢个难关嚟讲，我哋可唔可以慢少少去加咧？唔使加咁快咧。第二，当然佢而家嗰个加幅其实系同通胀一样嘅。咁但系有好多小市民你知啦，即系我成日都同你哋都讲过好多次噶，我话而家最受影响嘅咧，就唔系付得起钱嗰班人，系嗰啲小市民。无论是失业又好，无论是疫情影响都好，都是他们最惨的。而正正就是他们会可能被他们影响。所以中华煤气他们都很细心的。会告诉你他会资助家庭啦，又会告诉你七成住户就加幅不超过10蚊啦。但是调返转可能用得气多的可能是食肆啊其他那些就受影响一点了。我担心。 其实林志远，你头先都提到咧，究竟即系煤气而家系咪有一个支配市场嘅地位啦？因为头先都讲，而家用即系灌装石油气嘅就少之又少啦，可能有啲唔知会唔会系用即系中央嘅石油气啦。咁但系电力亦都可能少啦，即系煤气有机会咧，可能都系比较多即系人选用嘅一个燃料。咁但系煤气咧，而家佢就。即係佢就唔似好似電力公司咁樣咧，即係加價咧係要經過即係政府嘅，佢其實就純粹係自愿性同政府簽咗一份叫做資料及諮詢協議嘅啫。咁即係其實佢喺加價上面咧係有一個自主權嘅。其實如果考慮翻煤氣作為一個即係主要嘅市場嘅人士，其實你覺得？这个的規管方式是不是一个都还是合适的規管方式呢？其实因为没有規管，应该这么说。 是的，暂时来说呢就很老实公道一点讲句，煤气公司呢你 幾年嚟或者咁多年以嚟咧，佢嘅增幅的確係唔多嘅。 嗯， 咁只不過係喺而家依個難關裏面，大家會感覺到嗰、那個即係大家有個我哋成日講叫 expectation gap 咯。 嗯， 即係預期嘅落差。如果你可以即係俾到少少，俾人個感覺係喺依個難關可以幫人共渡到嘅，咁大家又可能已經唔覺得有咩問題㗎啦。 嗯 啊，暫時咧我就睇唔到有個根本性嘅變化喺度嘅，嚇，咁亦都係，如果你話喺香港呢個自由市場嚟講，佢算係都有盡社會責任噶啦，好老實咁講，咁但係就係因為疫情咯。 嗯，咁你就话佢都有尽到社会责任啦，但系佢嗰个优惠计划咧，大概系五万个家庭啦。即系如果论用另一个角度，而家我哋好想，即系通常都想讲啲企业咧要有企业社会责任噶嘛。即系你觉得其实呢五万个家庭，其实煤气系咪应该都要再扩展到唔单止系五万，更加增加一啲嘅佢嘅优惠计划之下嘅家庭用户嘅数目咧？ 如果可以，當然係啦。即係，正如我都係其中一個嗰陣時同阿財爺講，喂，你派消費券啊，即係你派出去嘅話，大家都開開心心。而家亦都睇到啊，即係個市面，即係當然政府會使到多啲錢，咁但係調翻轉頭換翻翻嚟嘅，一來財赤唔增加，二來市民普遍上又開心，係咪？個市面嘅氣氛都好好多。咁所以我相信係唔單止係煤氣啦，即係喺依度呼籲嘅話，就係、是、各個嘅公營機構佢哋自己都可以承擔下個社會責任，亦都睇住而家個疫情。其實而家你仲未知個疫情幾時完嘅喎， 係 咪？喺呢幾日又反彈咗啲，又有唔同嘅群組。 好啊，林志远，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林志远咧系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嘅，18723一啦。大家如果对于煤气加价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何巨业即系亦都正如头先林志远即系一路去讲嘅一个问题啦。其实最主要就系嗰个时机同埋公众嘅观感啊。咁尤其是头先亦都提到优惠计划之下，大概系五万个家庭。 系啊。 咁如是咪真系有进一步调整嘅空间呢？ 这个本来就系直觉，好多时都话啊，可以佢扩阔啲嗰个优惠嘅范围啦，咁啊，梗系帮到更多人啦。咁系嘅，不过我就突然间谂到，其实我哋而家成日讲啊，啲劏房户又最辛苦啦，可唔可以帮到佢？但系煤气帮佢唔到。 因为都唔 通房户大部分都系唔系用煤气嘅， 系吓， 系啊。 嗱，咁煤气公司亦都话咧，其实佢哋近年咧亦都系透过啦引入咗天然气啦，作为生产煤气嘅部分原料啦，系令到咧客户咧系节省咗大概190亿元嘅燃料费用嘅。佢哋系话喺2006年咧10月开始咧就引入咗天然气啦。咁所以吓，大家点睇煤气嘅加价？可以打嚟倾倾嘅。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新纪兰在院里的农业工作会议中讲述西沟村妇女的劳动成长，以及实行男女公分平等的体会，赢得掌声。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终于在1954年新纪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6:53啊，嗱，何巨业，跟住我哋又倾一倾咧，有关于教师嘅专业操守嘅问题啦。嗱，咁因为咧以前咧就有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啦，咁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咧，其实就系因应教统会嘅第五号报告书嘅建议啦，喺1994年咧嘅4月咧系成立嘅。咁佢嘅职权范围咧就系包括向政府建议啊，有关提高教育专业人员操守的意见，拟定一套的应用准则，以界定教育工作者应有的操守，和通过咨询等这套准则得到各个教育界别的广泛接受，和就着涉及教育工作者的纠纷或者指称行为失当的个案向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提供意见的。不过专业人员操守议会亦都是在今年5月1日就正式结束噶啦，咁而所有相关教师嘅投诉啦，就系由教育局咧而家去直接处理嘅。嗱，咁啊，头先都提过啦，即系如果根据翻教育专业人员操守议会咧，佢嘅职权范围咧，其实咧佢系包括向政府建议有关提高教育专业人员操守嘅意见，拟定咧一套嘅应用准则去界定咧教育工作者应有嘅操守嘅。咁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教育人员资料操守议会即系个网站都仲喺度啦，佢哋咧的而且确系有一套都好清晰嘅守则咧喺度噶，咁都仲可以揾到噶。咁佢又总共咧系分咗个守则上面咧，总共系分咗咧有6章啦，包括系对专业嘅义务啦，对学生嘅义务啦，对同事嘅义务啦，对雇主嘅义务啦，对家长监护人嘅义务啦，以及咧对公众嘅义务咧，总共咧有系74条喺度噶。咁但系咧，当然即系随住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嘅结束咗之后啦，咁究竟香港嘅教师嘅专业守则应该系点样咧？教育局咧就向立法会嗰度咧提交咗一份文件啊，就话教育局咧正系着手制定一套咧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具体说明咧教师需要具备嘅专业操守同埋应有嘅个人行为嘅规范，并会提供咧事例咧俾教师队伍咧清晰去了解社会对于教师嘅专业行为嘅期望，时刻注意紧言慎行，守法守规，亦都话咧，学校可以参考咧呢一个指引咧，去定定清晰嘅员工行为嘅管理措施啦，同埋专业发展计划。而教育局咧去检视教师嘅注册嘅时候咧，亦都会以此咧作为参考。其实而家就变咗本来由业界咧佢哋所制定一套准则咧，就而家会由政府去到制定啦。咁我哋成日讲话唔同嘅专业咧都有即系专业自主呢样嘢啦。其实今次如果是 由教育局他们去制定了一套的教师的专业操守指引，何巨业，其实对于个专业操守这个角度来讲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专业操守就是即任何专业，即是我们做有香港很多专业，其实大家的专业学会都有一个专业操守的标准，都有甚至乎一些我们所谓的他们的内部接受投诉，跟着所有的机制有的。其实老师呢其实在香港都很重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我相信这个专业操守这个准则都必须要有，也都有一个平台呢，就给大家去即是很公平地开放地接申诉，接受一些投诉，跟着去判断。但是问题就是其实以往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教师组织他形成一个的议会。问题就是说今天是不是教育局都觉得因为个教师的数量多，甚至乎其实是不是很多不同的组织大家要融合到个代表性是比较没那么容易呢，或者他觉得直接去做统领是会令到个操守的标准或者是落实的细节是有效啲呢？咁我觉得可能如果是令到件事有效啲呢，咁我觉得当然好事嚟的。只不过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独立性，是不是由教育局去自己处理会有一个比较开放和独立性呢？咁其实教师的组织或者一些代表人士是不是足够的声音在里面呢？咁其实这个我想就要具體，要我諗係業界要做好，即係一個好有嘅共識啊！如果唔係咧，我大家都其實重點就係想有個效果嘅啫，希望啲老師教師佢有一個準則去遵守，而且重要就係公眾家長佢哋明白到咩叫操守嘅標準。 其實呢個要大家要明白，先至可以有一個好嘅結果。 好，電話號碼1872311，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立法會嘅議員啊，鄧飛，鄧飛你好。 你好， 邓议员你好。 其实对于教育局咧，佢而家话着手制定一套教师嘅专业操守嘅指引啦。即系其实如果按个文件嘅形容咧，似乎第二事到底系咪俾嗰个教师去做注册嘅时候咧，都会系睇翻佢嗰个专业嘅操守指引嘅。即系究竟你觉得呢个嘅专业操守指引，其实佢嗰个效力应该要有几广泛或者几大咧？ 其實呢個做法好似係不嬲都係喎，唔係話將會係喎。即係話而家有一個嘅準備入職嘅老師嘅話咧，佢要向呢個教育局申請個註冊嘅時候咧，其實教育局嘅話咧都會根據專業操守同埋根據警方留有嘅案底去了解呢、這個即係所謂嘅即係準教師佢到底可唔可以有資格去攞個教師個註冊嘅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反而唔係話新事物。咁如果你話真係新事物嘅話咧，就主要可能係嗰個專業操守嘅內容咧，專業操守嘅內容咧就有機會可能係新事物嚇。咁因為咧舊嘅操守咧都已經相距咗好多年了，我記得係九十年代後期嘅事嚟嘅。咁就只係有關法治嗰度咧，只係提到好似係類似係奉公守法咁一句就一筆帶過嘅。咁而家咧就可能有機會再加翻一啲嘅尊重一國兩制原則啊，尊重基本法啊。維護港區國家安全法等等呢啲內容落去咯，主要係呢方面嘅改變咯。 鄧飛，唔好意思，因為時間所限咧，就嚟有七點鐘新聞啦。不如我哋七點鐘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傾啊，或者我哋都可以傾下到底即係喺制定呢個操守嘅時候啊，應該要參考邊方面嘅意見咧？1872311，七點鐘翻嚟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到访巴布亚新畿内亚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巴新外长埃奥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联通巴新发展战略对接，尽快完成自贸协定可言，加强经济特区发展经验交流，双方又出席抗疫、防灾减灾、绿色发展等合作文件签署仪式。王毅說巴新是中國在南太地區的重要戰略合作夥伴，中方願同巴新加強戰略謀劃，增進戰略互信，將中巴新關係打造為推動中國與島國關係的火車頭。安奧說感謝中方對巴新加快發展和改善民生的支持，願與中方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骤雨为荃湾和大埔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佢嘅任务就系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嘅鲛人。 喺驯服嘅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嘅任嘉伦动咗凡心。究竟佢会唔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電話號碼是187231。教育局正是着手制定一套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並期望預計會在今年之內推出的。在整個制定過程當中，究竟入面即會不會都可以吸納到教育工作者的意見呢？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可以打電話來發表你的意見和看法的。何巨業電話旁邊，我們繼續就請你立法會議員鄧飛和我們傾傾。鄧飛你好。 你好， 咁啊，刚才就讲到啦，即系呢一份嘅守则啦，教育局佢哋就会去制定啦。咁其实喺据你所了解，喺成个过程当中啊，教育专业界嘅意见啊，佢哋系透过啲咩方法去到咨询，或者系有冇咨询嘅咧？据你所了解， 嗱，而家呢个信息咧，即系话准备呢、這个即系制定一个新嘅，咁呢样嘢都坦白讲，我都唔做得过你哋知嘅，啊，基本上都系同步知道嘅啫。咁所以话咧，其实正如我喺礼拜三嘅无法律效力约束嘅议案里边咧，我都提到咧，其实应该系揾教育工作教育界里边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同埋呢个教育专业团体咧，就作为一个嘅咨询嘅对象，咁然后咧就即系共同去为呢个专业操守咧系一个出谋划策，咁但系到最后如果教育局真系制定嘅时候，佢会唔会采纳一个咁嘅意见咧？好老实讲，我都唔知啊！即系你话要而家突然间重新话要制定呢个专业操守，到底几时开始去制定？制定嘅程序系点样？会唔会有咨询咧？好老实讲，我都唔比你哋知得更多。 明白，其实啊，邓议员啊，其实香港而家教育工作者咧，我谂嘅个模式啊，同埋背景都好多嘅吓。咁、你即系有啲学校嘅模式、教育模式唔同，咁可能亦都系影响紧佢俾嘅意见啦。咁其实咧喺呢方面，点样开始揾到足够代表性嘅教育工作者咧？其实你哋喺业界里边，其实而家掌唔掌握，或者都睇唔睇到有个方法可以揾到足够嘅代表人士？ 嗱，如果我纯粹我个人意见咧，嗱，其实应该两方面嘅，既要有教育工作者，亦都有社会各界人士。 冇错， 即系所谓嘅 layman 啦，因为教育咧就唔纯粹系教育界自己嘅工作嚟嘅，教育咧嘅呢个事业咧，其实对整个社会咧，无论雇主、家长，甚至就算系冇小朋友嘅嗰啲人士都好啦，佢都会相关嘅。 冇错。 咁所以话咧，就即系如果你系 layman 嘅，即系社会各界人士话咧，呢个要融入其中啦。过往嚟讲唔系冇，但系相对嚟讲个比例非常之低。咁呢个要解决嘅。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喺教育界里边资深嘅教育工作者或者系啲教育专业团体。我都講明教育專業團體，咁我就純粹我個人意見啦，即係呢個並冇任何嘅官方嘅政策喺裏邊。比如你嗱各個嘅學校嘅議會啦，比如係嗰啲校長會啦，咁呢啲其實都好多嘅，即係中小幼特都有嘅，中小幼特都有嘅。咁即係佢本身都已經具備咗個業界嘅代表性喺處噶啦。咁可唔可以呢啲咁嘅教育嘅專業團體包括學校嘅議會又好，或者係校長會都好啦？佢哋嘅指明嘅代表都係可以參與到一個諮詢嘅工作咧，咁就解決咗教育界嘅提供即係諮詢意見嘅一方面就解決咗咯。 係 OK 啊，我又想再進一步睇睇啦。嗱，我哋講個機制啦嚇，咁但係一個最實質嘅就係個內容。第時呢個守則期望嗰個內容嘅同嗱，即係我哋睇翻啦。頭先阿陳燕平都講過啦，之前都有一個議會，佢哋就即係業界自己做咗出嚟嘅操守啦。 專業操守議會， 操守議會佢哋裏邊都有一個教育專業守則噶嘛。咁其實即係嗱，嗰啲描述咧，坦白講，好多好似其他專業操守嗰啲準則啦，有啲係比較概括性嘅啫，都係原則性嘅嘢。咁其實係咪？嚟緊個寫法都係用個模式，一定係話值得係要轉變下，令到大家容易清晰知道嗰、那個要求，甚至乎建基於以往好多啲個案例咧，咁其實就可以令到個寫法更加具一個描述性清晰啲，咁等老師又好，或者公眾人士、家長好，都明白到所謂嗰個操守嘅要求係乜嘢咧？咁 我完全同意你頭先嘅講法，即係第二種情況，即係唔可以再寫得太過 general。因為舊嗰個版本，如果我印象冇記錯嘅，應該係97年咁你話即係同而家距離幾遠一件事啦咁、那個重點都唔係僅話係97回歸之前個重點咧，即係話咧佢都係太過一般性啊，太過 general 啦，太過 general 啦咁而家如果係能夠根據一啲嘅最新嘅個案嘅情況話咧，或者根據翻社會人士對教育工作者嘅期望，咁去將佢盡量係明細化、具體啲嘅時候咧，可能就會令到係教育工作者同埋社會各界人士咧，包括家長咧， 就對於我哋呢個社會對教育工作者嘅操守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就會清晰好多咯。 嗯、其實剛才、所提到的那、一份、叫做即香港教育專業措、教育專業守則啦，就是、由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呢，他們在90年的時候啦，其實是編定了的、其實那時候都未有教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因為、專業操守議會就是94年的4月組成啦，但是呢這一份的守則呢，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呢，就是由1986年的10月教育署召集了60多个教育团体的代表去做会议，然后组成了一个筹委会，跟着就到1990年的10月就终于就筹备了出来，总共有成四章的，刚才我讲那个守则的其中是第二章来的，但是其实他后来也都有在2009年甚至是再早几年啦，亦都係有一啲嘅修訂嘅，不過就主要咧係修訂一啲嘅實務嘅指引嘅內容啦，咁樣。咁但係鄧飛，你覺得其實呢一份嘅教育專業守則，基本上佢嗰陣時即係成咗出嚟嘅時候咧，都係諮詢過業界好廣泛嘅意見先至出到嚟嘅。咁其實對於今次教育局去制定教育專業操守指引咧，會唔會你覺得都可以有一啲嘅參考嘅價值喺度咧？ 我覺得個程序係可以有一個參考價值，但具體嘅實體內容咧，你真係要與時並進。除咗係回歸前同回歸後嘅區別之外咧，亦都要係同而家嚟講話咧，即係我哋點樣喺一國兩制方面行穩致遠，點樣確保香港係一國呢個國家安全要得到保障？呢啲嘅咁嘅新嘅資料、新嘅原則咧，要相契合。咁呢個係實體內容方面係要一個與時並進。咁但如果你話舊有嘅程序喺80年代中嘅。當時嚟講係召集咗一批嘅教育專業團體去做一個諮詢，共同制定嘅時候，或者諮詢完之後先至落補去制定咧，依個程序係值得去參考嘅。 同埋佢其實亦都係即係有好多代表咧，甚至係透過選舉產生爭出嚟嘅。即係你覺得究竟喺成個程序上面啊，即係點樣去真係除咗你頭先所講嘅，即係唔同嘅校長會啦，或者唔同嘅議會之外啊，點樣去進一步去擴大前線嘅教育人員喺入邊嘅參與同埋聲音？即係唔單止係學講緊一啲教育行政人員，亦都可以吸納到前線教師嘅聲音啦。 唔係嘅，其實咧，嗰啲教育嘅專業團體，佢本身都係即係佢哋個執委又好，主席又好，會長又好，本身都係透過選舉產生，亦都冇話一定係教育行政人員嘅，亦都冇話一定係教育行政人員嘅。咁呢個大家要注意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話，如果你話除咗，其實而家我擔心嘅唔係話前線嘅老師嘅參與足唔足夠，因為好多時嚟講咧。呢啲諮詢嘅被諮詢嘅對象咧，都係教育界人士係佔壓倒性多數嘅。我反而擔心就話社會各界啦，因為經過咁多嘅社會嘅風波、咁多嘅社會嘅政治事件，甚至乎黑暴之後咧，實事求是咁講，整個香港社會各界咧對教育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甚至係不滿嘅聲音啊！呢個所謂對教育咧，除咗對課程之外，基本上就係、是。冲住我哋呢啲教师而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嘅话咧，即系我哋都要考虑到社会对于教育、对于教师个期望同要求系乜嘢，咁到底用乜嘢嘅机制令到社会各界嘅声音都可以带入其中咧？呢、這个反而其实系冇乜嘢先例可言，咁呢个反而可能系一个嘅即系。如果真係要做一個諮詢嘅機制嘅時候咧，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意見得以吸納咧？ 係， 咁呢個反而係一個值得深究嘅地方咯。 呢個同意啊，絕對係，因為我哋都要牽涉到就係成個社會啊嘛，咁啊用家啊嘛，就係除教師以外嘅，其實都係一班好重要嘅持份者。其實有一個問題，我真係好想知道，因為咧我哋而家講緊個守則嘅內容啦，當我哋有方法諮詢到寫得好嘅守則，咁但係其實第時用起上嚟，或者大家嘅理解佢或者認識佢嘅途径咧，似乎以往嘅即系我个人嘅观感咧，就好似唔系好畅顺，亦都唔系好清晰。咁啊，我哋紧有冇人会值得要谂有冇谂过呢个操守嘅内容点可以推广去俾个社会，而我哋叫做所谓攞到社会嘅认同感咧，亦都等社会明白多啲咧。 其實就咁樣嘅，因為過往嘅操守咧，佢都係擺上網，都係公開嘅，佢就亦都唔係話收收埋埋。 但係冇咩人睇嘅嘛，會唔會？ 冇咩人睇，同俾唔俾人睇咧係兩回事嘅。咁我覺得如果係有教育界同埋社會各界人士都參與其中，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宣傳推廣嘅 嘅方式方法啦。咁到佢最後真係成咗文本出咗嚟之後話咧，咁我覺得教育局又好或者特區政府都好啦，都應該做翻相關嘅一宣傳啦，或者啲嘅公益嘅宣傳啦，等社會各界咧都能夠明白啊，即係我哋對於教界一行咧係有啲乜嘢嘅期望，有啲乜嘢嘅職業嘅倫理道德要求。 嗯， 咁即係呢樣嘢咧係值得去做咯，我都同意。 嗯，好，邓飞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邓飞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当然即系而家呢一份嘅教育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咧，教育局就话系着手制定嘅。咁但系究竟佢嗰个制定嘅程序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好似邓飞咁讲，都可以吸纳到教育界同埋即系其他广泛嘅社会意见咧？吓， 希望系啦。 咁啊，呢个有关注。好，休息一阵。1877231，大家无论系想讲教师嘅专业操守啦，又或者你想讲煤气费嘅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当然，如果你又想讲下咧，有关于㓥房啊滥收水费嘅问题咧，都可以打嚟1877231发表你嘅意见同埋睇法嘅。 我哋香港人真系，喂，人口密度咁高咧，出街见唔到人，好多人惊嘅。 当放逐是一个惩罚，普遍人类文明都有一个惩罚，其实就是讲紧假设紧人是一个群居。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话，有时候其实你住在城市入面是最孤独的，呢种感觉是不是仲孤独过你自己？ 即系冇比较，冇伤害。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作为公司的行政总裁，陈伟龙怎样运用管理方式去做更新？ 其实一个餐厅里面近乎8-9成的工作岗位都适合他们做。我们要因应，即他们有时候有些需求，就像你所说，有时候要接小朋友，有时候他真的可能要照顾他们有病的另一半，即是那些时间上我们可能会调整的。 想听更多他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何居业啊，不如我哋听听咧有位听众嘅睇法啦。咁啊，有位黄生喺度啊，黄生你好， 系黄生你好， 系大家好吓， 你好。 我就觉得煤气加价都系合理嘅，因为佢几年冇加啦，咁佢申请嗰个4%+4.几%，就系平均每年都系，即系当佢平均下计，每年一跌即系点几 percent 啦吓，未够2%。咁我睇翻煤气咧，佢有冇为个我哋用户咧，即係做個嘢咧，佢都有嘅，即係譬如引入天然氣啦，咁佢都慳翻咗190億啦，佢為咗即係社會大眾嚇。咁另外咧，即係我覺得就而家呢個時勢咧，大家聽到個加字咧就好唔開心，但係人哋都要有合理利潤噶嘛。咁至於合理嘅標準，咁當然行會會。即係會斟酌嘅呢啲嘢，咁我又就睇翻件事，就係即係過往兩三年啦，政府都派過現金啦，係咪派過10,000啦？咁另外消費券咗2次啦。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唔好諗住淨係有得攞，就冇得即係因應通脹嘅關係，就唔忍受到人哋係即係有一個合理嘅利潤咯。即係我覺得始終都係。有个平衡点喺度，咁同埋我睇翻阿财爷都即系有机会留任啦。无论佢有冇机会留任都好咧，睇到政府今年嗰个收入咧，嗰个库房收入咧就系增加嘅，即系不减反增。咁都睇到未来即系嗰个派糖嗰个趋势咧，都系即系都系高涨入云噶啦。即系我自己睇咋吓，咁我觉得大家都。都是或者有一个平常心啦，睇个加字嘅时候都系睇翻有冇通胀咧，即系合理利润嘅问题咧，咁同埋亦都有即系政府亦都有机会会派啦，咁同埋过往都派咗20,000+，系咪啊？咁我就系、是。 講嘅咁多啦。 好啊，多謝曬啊黃先生嘅意見同睇法嘅。咁啊，先有一則咧，香港電台抗疫快訊要講講，又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旺角富榮花園第四座圍封及強制檢測行動現正進行，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順序到屋苑地下進行檢測。咁啊，何嘅業，即係頭先我哋講完煤氣啦，跟住我哋又講講咧依個濫收水費嘅問題啊。咁啊，水務設施規例咧就舊年經過修訂啦，咁啊規定咗業主咧只係能夠向租户收取繳付水務處嘅水費，如果佢未經許可咧就收取過量嘅水費咧，最高咧係罰款10,000元嘅。咁呢個當然就係針對於啲劏房嘅即係住户啦而去制定噶啦，因為好多時就即係劏房咧都有一啲嘅住户都話出現咗濫收水費嘅情況，即係佢哋嗰個嘅所收到嘅總水費咧，其實比起佢成個水標嘅水費咧係更加高嘅。咁啊，而家有第一宗嘅定罪個案，就係長沙灣福華街咧有一個劏房業主咧，舊年咧十月就向租户啦收取咗每立方米15元嘅水費，就涉嫌係濫收水費嘅。咁佢亦都咧係喺法院嗰度承認咗控罪啦，係罰款咧5000元，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水务设施规例修订之后的首宗定罪个案。其实何巨业，刚才讲这个劏房滥收水费的问题，你那当时就做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的时候，你当年是工作小组的成员， 没错， 你都有谈过怎样去保障住户。 有的，其实我们就租务管制其实讲钱最重要就是保障住户，就不合理的收费是其中我们都看到的。真係收得好離譜嘅水費電費，令到真係差唔多佔咗好似成個收取嗰個業主好，或者個業房東好，收咗佢可能佔咗佢都10%+嘅。的費用真係都幾多。其實重點就是以前都有講水費不可濫收的，只不過水務條例以往嚟講都是話你不可以利用賣水去賺錢的。其實水務條例有的，不過以往有個案，但係好難去定到案。咁所以其實喺討論裏面咧，我哋都覺得，真係用咗機制，所以就話一定要喺所以喺個我哋個租務租管裏面都講到明，講到明噶啦，你只可以收翻個成本，真係你交出去俾相關嘅電力公司或者水務署嘅一啲嘅費用，唔可以多一蚊。嗱，問題就在於咧，呢個點樣去計算每一個租户去分嘅錢？嗱，佢可能一個佢自己嘅業主或者係個業房東，佢我俾咗800元先算啦，水務處。每一户點分呢？其實而家咧有呢個法例喺度清晰咗噶啦，話到明你總收入你唔可以多過你總付出俾水務處。嗱，咁呢個喺法例上令到水務處執法容易好多。以往好多例子咧去唔到檢控，因為好難有證據啊。咁而家清晰咗，但系問題，你點可以令到喺合理嘅分配咧？嗱，呢個其實都係我相信有唔少嘅劏房户咧，都係擔心緊呢件事。 咁同埋另外就係、如果要作出投訴嘅時候，到底可以點樣去證明到嗰個嘅業主係濫收咗水費咧？因為你一個劏房單位咧，就有好多個劏房户嘅。咁究竟係咪都需要咧有一啲中間嘅即係協調啊，先至可以投訴到嗰個業主咧？ 理論上咧，我哋就建議就係所有嗰啲租約裏邊要講明如何分配個水費嘅，或者電費嘅， 即係寫到明每月收幾多錢， 或者你佔幾多嘅百分比？咁因為你總水用水量係可能不同噶嘛，唔可以定一個實數，但係你個百分比要定，咁而一個合理嘅。咁定咗之後咧，就起碼對個業主嚟講，佢冇辦法喺個賺取利潤。嗱，咁呢個咧，我哋就起碼好容易對噶啦。而家就你水務署收你嘅錢，你總共同啲租户收翻幾多錢水費，你唔可以多一蚊，多一蚊都已經犯法啦。咁問題就係、那個合約、那個租約點寫得清楚啫。 1872311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即系劏房滥收水费嘅问题，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咁同埋依单嘅个案啊，手中嘅定罪个案又有啲乜嘢嘅参考性咧？1872311，何巨业电话旁边，我哋请你一个关注嘅团体嘅成员啦，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嘅。赖建国你好， 赖建国 你 好， 你好， 系赖建国。先讲讲呢一宗嘅个案啦，其实佢就系手中嘅定罪个案啦。咁你哋觉得即系个意义上应该点样理解咧？ 我哋觉得咧就都系开心嘅，起码有第一单啦吓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呢一单都系用紧 即係過往嘅水務條例告嘅啫。咁即係新嘅租管條例有幾有效呢，其實仲未睇到嘅，因為佢唔係用新嘅租管條例去告嘅，即係何德佢哋好努力即係整咗大堆，而家係咪即係得呢？咁而家其實都係未知，都用緊舊例告啫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第一單都希望啲業主睇到，即係佢唔可以濫收啦咁樣。 嗯，過往嚟講，佢哋係要點樣方法先至可以追討到嘅？ 其实好难，因为你见咧，其实咁难有 case 咧，其实就系啲街坊好难同业主去拗啦，即系你始终肉垂砧板上啊嘛，咁而家啲都系都冇咁多嘅即系议价嘅能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揽收我都可能我都冇办法，我点会因为我告发你，其实可能就到尾我就冇份租约咁样，可能要走啊咁样，咁所以呢个即系租管小组佢哋朋友做好多功夫啦，就令到即系纳入咗喺里边，都希望帮到嚟紧喺即系一月廿二号之后签嗰啲约嗰啲街坊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团体都会觉得咧，就系、是、其实咁系咪可唔可以而家嗰啲即系虽然佢啲约系喺一月廿二号前嘅，但系其实而家揽收水电费都应该系咪都应该值得告咧？咁样咁呢个我哋都几多希望就即系尽量多啲 case 就令到啲业主即系冇咁放肆啦。咁 系啱啊！其实而家消防水务署都好积极去执管啊，吓，即系提出呢个即系主动啲嘅检控。其实就问题就系、是、好似你话斋啦，其实嗰个证据嘅问题啦，啲租户肯唔肯系自己投诉啦？咁其实呢个位有冇办法可以做啲功夫咧，鼓励到佢哋咧？咁我可以即係可以有多啲壓力俾嗰啲即係不合理嘅業主啦。 係啊，我哋都覺得咧，其實可唔可以即係會唔會就抽查制度咧？政府即係喺水務署啊啲咁樣，咁令到咧，因為我覺得租客咧其實都好難告，因為除非佢唔喺度住嘅，諗住係咪？即係如果佢喺度住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好難話，哎，我業主濫收，跟住佢租，咁你唔好住啦。咁你就而家你出面唔係咁多地方揀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政府抽查嘅話咧，咁其實就都系话唔系我告你，而家系主，而家系政府即系抽查，你抽查咗出嚟，我又唔可以讲大话噶咁样。咁中我讲咗嘅，咁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去开展嗰个行动，可能政府啊，即系或者即系水电水务嗰间或者啲地公司咧，可以开始做啲功夫咧，其实应该都帮到啲街坊，因为街坊始终都难于去告嘅啫，咁样。 啱嘅，都明白。但系抽查咧，就当然啦，都系有作用嘅。咁啊，但系我想问一下赖建国啊，其实以你喺地区啦，同埋相关嘅㓥房户嘅接触咧、其实佢哋而家对呢个嘅所谓嘅法例要求明唔明白先？佢哋会唔会都有个主要警觉性？就算佢唔去直接投诉，通过某啲渠道去出声咧，会唔会佢都知道自己嘅权益咧？ 嗱，我覺得舊年，尤其是今個個案咧，我覺得令到街坊清楚好多嘅、即係起碼知道就是、原來佢唔可以濫收過，濫收我有權告嘅喎。但係我哋個問題真係就係佢知道咗都冇用，因為我冇辦法啊！即係就算即係劏管地租管例過咗都好。大家都知噶，即系咁，但系仍然有多业主系冇签噶嘛。 系嗱，不如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揾阿赖建国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康文署话，因应警方留意到有人透过不同途径煽动其他人，听日喺维多利亚公园一带非法集结，可能利用有关场地进行非法活动。康文署将喺今晚十一点起关闭维园部分范围，直到五号零时三十分，以防止有人进行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影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并且避免因为群众聚集而引起的病毒传播风险。需要暂时关闭的范围包括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健身站、缓跑径、关闭范围内的通道、部分原高小威道的出入口，以及连接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行人天桥。署方会通知明日的场地设施租用人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说，过去两日立法会议员就改革公务员制度进行辩论，提出不少提升施政效能的建议。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主事官员要有想干事的心态，带领一支能干事、干成事的公务员团队为市民做实事。他又说，早上出席沙头角码头开放仪式致辞时，表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他的团队全力策划不少沙头角居民和香港市民期待已久的措施， 鄧炳強領導同事做了大量籌備工作，令市民可以有機會探尋沙頭角一帶的風光。英國繼續慶祝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70週年的活動，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感恩禮拜儀式，但伊麗莎白二世缺席，多名皇室人員都有參與，包括王儲查理斯和夫人卡米拉、威廉王子與夫人凱特等，而不再擁有皇室公職人員身份的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都有出席，是兩人兩年來首度一同亮相皇室活動。96歲的伊麗莎白二世昨天在白金漢宮陽台兩度露面，欣賞皇家空軍的飛行表演和閱兵巡遊，晚上又在溫莎堡主持亮燈活動。白金漢宮其後發聲明說，女王在觀看巡遊的時候感到不適，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決定不出席感恩禮拜。日本東京都新增211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數字比一個星期前減少超過500宗。目前有兩名重症患者要使用呼吸機或者心肺機，較之前一日增加一人。另外，日本政府一項調查發現，約14%新冠康復者的後遺症維持一年或者以上。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並追蹤日本全國超過1000名病徵較為嚴重的新冠患者，觀察他們出院後的情況，結果大部分人的症狀隨時間減退，但超過10%受訪者病徵持續最少一年，部分人感到肌肉無力、呼吸困難和疲倦。負責領導調查的學者說，病徵嚴重的新冠患者較易出現後遺症，應該深入研究後遺症的成因。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珍宝海鲜坊都会移来香港的了，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法良。 很有价值，是值得去活化，将它变成一个机械食肆，是景点，令到有一个新的生命。 立法会议员陈家培。 都挺重要的一个旅游地标，是有很多集体回忆啊，或者是一些历史价值在里面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哇！瑞文又梳打粉又橙皮，你唔系话俾我听你想做清洁达人系嘛？ 世杰，我身为大气候嘅主持，就梗系要为环保出一分力噶啦。 你悭啲啦。 我俾你讲多次。 我系话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环保抗疫清洁剂嘅公司创办人，分享下佢点由门外看变成环保达人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刘志宏教练分享山野安全之道。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對於手中有劏房的業主，他是因為違反了水務設施規例，向住戶濫收水費，因而被定罪，這個是手中的案件，罰款5000元。187231，你覺得有些什麼的訊息是帶到出來，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傾傾的。何巨業在答半新聞之前，我們就跟關注團體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成員 员咧赖建国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 好啊， 赖建国你好。 你好 。继续头先个问题啦，即系你头先又讲紧咧，究竟个保障上面啊，即系而家系咪劏房条例生效之后，系咪真系有一个充足嘅保障咧？特别系租约嘅问题。 系，所以咧变咗我哋话咧，其实即系虽然系话个租例过咗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都仍然有好多业主咧，其实冇签，即系冇跟足个例签嗰啲啦，嗰啲租约嘅。 犯法噶喎，系咪啊？ 系啊，但系我哋都话到尾，其实系业即系啲租客冇得讲噶。 系。 咁所以我估咧，其实稍后即系都希望即系嗱，因为而家差估处原则上有晒啲记录噶，咁样咁佢咪可以做啲抽查咧，咁样咁令到啲业主对于嗰、那个即系滥收水电费啊，或者其他啲即系啲条例符合咧，其实都有啲嘅警告性啦，呢位 系 等佢哋唔会咁过分啦，咁咪嘥晒你啲心机啦。 嗱，即系其实咧，就头先你都提过一个谂法嘅，即系多啲去抽查。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如果多咗啲嘅劏房嘅资料，知道有几多租约，即係边啲单位係有劏房存在啦，咁就容易去安排抽查。咁但係其实水务署亦都讲嘅，佢话佢会对主动会对劏房进行啲突击巡查嘅，希望去加强呢个執法。咁就但呢个其实佢我哋都明白水务署想做。但其实有咩方法令到佢真係做到呢个抽查嘅效果呢？即係好似仍然以前都系一样，佢有个案㗎，去到敲门，敲门唔好系开门。或者开咗门，你睇唔晒咁多个业户，搵唔晒咁多个业户喺度，你就埋唔到条数啊！咁你点样证明佢滥收咗咧？咁样咁呢个位，你喺你经验里边，你觉得有咩好嘅办法睇到出嚟？ 我估当然即系你第一就即系除咗即系敲门咁问之外，你可以系即系去信俾嗰个你知道嗰个得个劏房单位嚟噶啦，咁样你去信俾佢各个单位，即系攞到嗰个嘅即系资料啦。呢个第一样啦。第二咧就系因为而家其实即系房屋署都有六队啊，即系劏房嘅租管嘅支援隊啊，即係我哋唔知嗰啲隊係咪即係點樣幫緊手啦？係咪嗰隊係咪應該都可以即係幫手，唔好淨係派單張宣傳咁簡單，而真係幫啲街坊手去知道呢啲個案嘅時候咧，去協助佢哋去做一啲嘅即係申訴啊，或者去一啲嘅即係告發啲業主啊啲咁樣。咁我覺得既然佢有嗰咩資源啦，其實佢哋嗰幾隊即係嗰六隊啊，即係全港六隊，呢六隊嘅同事係咪可以幫下手咧？咁樣咁呢個我都覺得可以做。咁當然固然我哋喺而家區裏邊啲好多嘅同事都幫緊手啦，即係咁，但係我哋仍然係業於咧，就係有時街坊都比較擔心，就係嗰個即係住屋，即係嗰個會唔會冇得住？因為對佢嚟講，你收多我少少，算啦，我唔使搬啦，咁樣。如果唔係咧，我告發咗你，咁到其實我又要即係執埋包袱走咁樣，咁又要揾過啦，咁樣。呢啲我哋覺得都係坊間有擔心，點解咁少個案成功咧？其實都係呢啲原因啦。 咁你又想問出嚟都講嘅，其實另一個方法就係加啲獨立水錶啦，咁啊容易計數啦，咁樣。咁其实以你喺呢个即系喺劏房呢个咁环境里边睇到咧，其实做独立水标嘅而家会唔会多咗，或者点解又真系唔做咧？咁样 如果呢个做多，譬如因为我哋曾经有啲团体、啲公即公司咧，都话俾我听咧，其实已经喺而家科技上面咧已经系得嘅。即係話咧，其實個科技上面已經可以擠一個即係兩隻拳頭咁大啦，即係嘅器材咧，就擠咗去嗰個水錶度。咁一個係唔使入屋嘅， 係 咁喺出邊已經收到究竟嗰、那個即係讀到個水費嘅。 呢個電子水錶啊，叫做 係電子水錶啫。咁佢話佢水務署都用緊添嘅咁樣。咁、 咧 就我哋話喂，其實咁呢個似乎可能解決到嗰個水費嘅問題喎，係咪？即係咁你就直接同水務署即係掛鈎啦。咁啲業主咪直接俾，即係個租客咪直接俾佢。咁我覺得呢個如果係得嘅，其實廣泛地用呢一啲嘅水錶咧，其實可能幫到即係劏房街坊手，亦都即係個都唔使話入唔到屋，插唔到錶啦即係你用嗰個電子水錶就已經解決咗，就唔使好似而家以前要真係再抄啊剩嗰啲咁樣。咁我哋覺得如果呢啲方法用到咧，其實都減低咗業主即係濫收嘅一啲嘅可能性嘅咁樣。 嗱，其实赖建国，如果睇翻咧发展局回复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嘅时候啦，吓咁佢哋都话咧，过去五年啦，水务署咧总共系收到56宗咧劏房怀疑滥收水费嘅举报，但系只系得一宗咧系被检控嘅啫，大概94%咧都系因为冇足够嘅证据咧，所以就唔能够提出检控嘅。而今次啊成功检控嘅个案咧，即系点解你都检控到咧？因为佢实在就太明显啦，因为佢。 每立方米，即是水务署最高级别第四级的水费，每立方米就是 11.97， 即是11.97。但是他的被告就向租户收取每立方米的15蚊的水费，这个就很明显一定是收多了水费，所以才可以有个充足的数据去告到。但是实际上，即除了你刚才所说的譬如水务署派人去巡或者抽查之外，你觉得用住户的角度去看，有些什么方法他们可以比较主动地，即除了租约之外，还可以主动地去看到究竟业主有没有滥收水费呢？ 我估计租管条例嗰个能够令，即系话总数佢连出嚟俾大家睇咧，其实嗰个系能够清楚嘅。咁如果佢而家喺冇标嘅情况底下咧，就系大家执得个大标嘅话咧，其实佢都佢一个困难嘅，即系喺究竟你有冇滥，你收紧我嗰个系咪即系你收紧我15蚊一度水一杯冷水，其实系咪滥收？而家其实普遍咧，我即系接触啲街坊咧，都听到系15、16蚊啊，即系呢一类嘅数啊，即系12蚊真系好少喎，即系收到最高级别12蚊都好少喎。咁所以我哋觉得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知道佢滥收嘅，不过个问题仍然系就系我冇办法，我喺冇呢个议价能力底下咧，其实你要收我只系即系欲除则晚偿嘅啫。所以我哋都觉得呢一个系冰山一角啦。咁亦都因为我都见过水务局嘅，即系水务处嗰讲我哋听得嘅，其实佢哋好想告嘅，即 系 因为佢都觉得系即系你要警告。即係警告啲業主啦，咁樣咁，但係我都聽話咧，就啊，有啲律政司可能都覺得未必需要告啊，或者未必告啊，咁當然啊，佢背後諗嗰啲我哋唔知道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覺得呢單案件咧，希望令到啲業主咧，即係唔好咁猖獗啊！即係為難，即係你真係會拉嘅。不過都係罰5000蚊又唔係好多啊，即係對業主嚟講，即係一個月租金啫，係咪？即係 咁啊，都係刑事罪行嚟㗎，原則上 咁係咁都係嘅。咁同埋我哋都啊，咁佢計佢好似我哋都聽聞，如果好似會有幾級計啦，咁樣咁啊，是計一個單位定計一個業主定計乜咧咁樣？咁我哋都覺得呢、這個即係，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就希望水務署就積極啲啦，咁樣有啲機上佢哋到嘅就即係認真地做下，幫下啲街坊手咁樣。 好啊，多謝你賴建國傾到呢一度啊。賴建國咧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成員嚟嘅。不過何巨業即係可能係咪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最難咧就係你點樣去揾證據去證明到咧佢係真係濫收水費。即係如果唔係佢寫到明。明明一度水佢十一个几十一点九七接近十二蚊，佢收到十五蚊咧，其实都好难证明。 其实某程度系难噶，因为咧唔系一家一主啊。其实你一个大标咧，可能里边有五个嘅分租户，咁你要加埋佢条数，总数系超越佢个业主交俾水务署个笔嗰个水费咧，咁先至叫做滥收。啊，呢个就明显证据。但问题就系嗰啲租户之间本身好多时都唔倾偈嘅。 嗯， 其实大家唔会共享信息啊。如果共享信息咧，其實係好肯定你有證據嘅。咁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可能都怕啦，即係冇咗個單位住咁樣，對佢嚟講其實即係避開一啲嘅煩惱啦。咁所以呢啲我都明白嘅。咁所以你話政府譬如商務處主動去抽查到就有一個客觀證據。咁但係要個業嗰啲租户嘅配合啦。咁其實都唔可以淨係靠政府，其實租户都要有啲都要合作嘅。 嗱，呢一宗嘅個案咧，會唔會亦都令到一啲嘅被濫收水費嘅住户啊，佢哋都覺得，原來真係咧係可以有制裁嘅個案，從而激勵咗佢哋出嚟舉報嘅一啲嘅即係意志咧或者決心咧。電話號碼187231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港台電視31演藝盛會開放舞台，呈獻港樂。生命重曲， 清脆优美的钢琴， 气势磅礴的管弦乐， 香港管弦乐团用音符慰藉忧郁心灵，歌颂生命喜乐。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 港乐生命重曲， 星期六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太极咁都得？ 喂，你一个钟饮咗7杯啦，仲饮？ 年过50，好似骨质疏松噶，唔饮多啲奶补下点得啊？ 吓，得唔得噶？不如练下太极，锻炼好个身体啦。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旺角富荣花园第四座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屋苑地下进行检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何巨儀，跟住我哋要傾咧，另外嘅一個議題咧，就係關於啲我哋叫做古典車啦，或者簡單嚟講就叫老爺車。 老爺車可愛噶，都 偶然咧，大家都會喺路上面咧見到有啲老爺車嘅經過啦嚇，咁同埋或者甚至係幾架一齊咧一齊行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喺六月一號開始咧，有一個嘅新嘅規例開展咗之後咧，會有機會影響到啊啲老爺車咧。佢哋嘅進口啦，同埋究竟係咪仲可以咧喺街上行嘅情況？因為六月一號開始啦，環保署咧就取消咗古典車輛及個人進口用汽車輛作為首次登記嘅時候咧，可以豁免於噪音管制汽車規例以及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規例嘅管制安排。即係簡單嚟講啦，其實咧而家呢一啲嘅古典車啊，係車齡二十年或以上嘅車輛咧，佢哋去做即係登記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可以豁免於而家一啲噪音啦，同埋空氣污染嘅排放標準嘅。咁但係咧，隨住六月一號已經生效咗噶啦。六月一號咧，呢一個嘅豁免咧係取消咗之後啦，即係話咧佢哋係要符合翻咧相關嘅噪音同埋空氣排放嘅標準咧，先至可以繼續咧係有機會可以繼續即係做到一啲嘅登記。 咁真係都幾困難咯。其實即係講緊要符合呢啲嘅噪音同埋排放標準咧，即係講緊最高要求噶啦。而家咁其實話即係你唔係新型嘅設計，新型嘅機械設計排放的設計都做不到，咁古典車很明顯一定做不到啦。係啊，咁咪即係冇咗香港，會唔會冇咗呢個喺街道見到一啲巡遊啊，甚至乎假期見到一起去做一下啲我哋所謂嘅攝影啊？咁冇咗呢啲咁嘅場景咧，其實古典車對香港個交通或者係噪音同埋空氣嘅排放有幾大？真正有幾大影響呢？即當然啦，你話係佢唔達現代嘅標準，梗係唔達啦。但係佢造成嘅不良嘅影響有幾大程度咧？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有啲朋友咧系即系有揸开古典车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就系香港珍藏车协会嘅会长刘树英嘅。刘树英你好。社交網站嗰度啦，咁佢亦都有講啦，就係話環保署喺2020-21年度咧，喺投訴車輛噪音熱點咧做嘅現場路邊調查同埋噪音監測入邊咧，喺4000多項記錄當中咧。發現咧，大概1/7咧，都係懷疑涉及到改裝排氣管嘅私家車。咁而根據處方記錄咧，就係過去5年咧，總共係有5000架嘅古典汽車咧，係獲得豁免排放嘅要求。其中咧，超過70%嘅車款咧，係同上述呢啲涉及到改裝排氣管車款係相同嘅噃。即係如果咁睇嘅話，即係似乎係咪即係市民對於古典車所造成嘅廢氣排放嘅投訴係增加咗咧？ 個投訴我哋係唔知，但係對於香港政府部門去努力推廣環保， 我哋系尊重同埋支持嘅。 嗯， 但系我哋希望环保署多一啲了解嘅真实情况，珍藏车嘅收藏对环保其实冇好大嘅影响。 嗯， 嗱，做一个好简单嘅实验先吓，我哋去我哋嘅车喺个行走道路嘅时间非常之少嘅。 嗯， 你可以去试下去香港隧道嗰度统计一下，每一日有几多辆古典车进出隧道呢？咁，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清晰答案。 嗯， 咁其实我哋嘅车系以收藏为主嘅。 系。 咁咧就喺道路上行嘅时间系好少嘅。 嗯。 老实讲，天气唔够好啊，我哋啲车主都唔想开个车即系出去路上。 系。 咁所以今次大部分我哋会员一听到六月一日听到嘅公布呢个法例系非常之惊讶嘅，又好担忧，因为法例禁止新嘅古典车入口香港咧，咁佢哋唔能够再合法咁去购买同埋拥有喺世界其他地方搜购到心爱嘅值得收藏嘅古典车辆。咁老实讲，大家听到都非常唔开心，同埋有啲会员都好似喊住咁讲啊，以后冇得玩啦。 嗱，但系刘树英，如果我哋睇翻环保署嘅回应咧，佢哋就系关注到近年呢啲古典车同埋汽油车咧嘅上升速度咧，似乎都几犀利。2017年大概系700架，旧年咧大概系1600架。咁啊，佢就话即系市民对于汽车空气排放日趋关注啦，咁所以先决定取消咧嗰个酌情豁免安排。其实呢度系咪都说明咗，即系而家玩古董车嘅人咧系越嚟越多，咁越当佢多嘅时候，个累积嘅废气嘅影响咧就可能会大咗噶啦。虽然佢哋每年即系洗出街嘅日数唔系咁多嘅话， 再强调一次，就系我哋嗰啲车其实主要都以收藏为主。点解而家多咗一啲比较系即系二十年左右嘅二十几年嘅咧？因为我哋而家多咗一啲咧会员咧系大约系40-50岁嘅，咁点解呢？因为当初佢哋年轻嘅时间系冇钱买呢啲车，系呢啲系佢哋心仪嘅车，喺佢哋嗰个年代。咁所以呢，就而家到40-50岁嗰啲我哋即系觉得系新一批，即系加入去呢、這个收藏嘅行列嗰度。咁而且呢，嗰、那个价钱系佢哋可以 afford 到嘅。咁唔系话古典车一定系有钱人玩嘅嘢，咁呢啲咧，佢哋系有咁嘅权利嚟去即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哋再强调一次，我哋嘅车唔系成日喺个路上嗰度，废气所有嘅即系排放系根本好少，而且嗰个音量嘅影响更加系唔会，因为嗰、那個年代嘅車都已經係好靜噶啦，當然係唔可以同呢啲新嘅電動車比較啦。 我都明噶，刘树英啊，其实咧就我哋都会支持环保啦，大家都会绝对支持啦，我相信。咁其实咧就政府有个考量，就系惊如果有一个缺口，如果唔继续即系揸紧收紧佢咧，就影响。咁但系喺你哋嘅角度咧，就觉得影响唔大。咁其实有冇一个你哋自己掌握到嘅数字？而家真实有几多个呢类嘅古董车，又可能即系同呢个标准系相差好远嘅。咁又喺香港啦，咁而佢哋即系使用嘅量系点啦？咁有冇啲客观嘅，即系你都做个类比啦，同政府想倾嘅话，争取你嘅权益嘅话，你都要有啲嘢说服翻公众吓，有冇啲咁嘅机会，你哋可以沟通一下咧？ 可以嘅，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喺度准备紧咧，就同环保署即系草拟紧一个方案俾佢，即系俾环保署考虑，即系希望咧环保署可以即系。睇一睇國際大城市對於古典車嘅環保嘅豁免條例，咁希望可以參考即係其他嘅地方去睇下係咪適用於香港咧。 嗯， 咁我哋會即係要求香港汽車會咧就組合 我哋香港即係古典車嘅唔同嘅車會咧，就同環保署咧就即係做一個建議。咁我哋會即係提供一啲其他嘅地方嘅即係點樣去釐定呢一類嘅條款咯。咁大家去，總之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可以接受同埋合理嘅方法，唔可以咁一刀切，係將香港嘅汽車文化咧係全部係好似走到末路啦。你哋唔可以再去外國去即係搜羅啲值得收藏嘅嘢，咁個文化咪會消失咯。 係 嗱，阿劉書啊，其實咧，阿黃錦西局長咧，佢喺個社交網站嗰度咧，佢亦都有寫嘅，即係如果大家都仲想啲老爺車咧出街行嘅話咧，嚇係可以同運輸署咧申請老爺車行駛許可證嘅，咁就唔需要咧事先向環保署提交文件啦，證明佢係即係符合噪音管制啦，同埋依個。空氣排放嘅規例咁樣，咁如果獲得呢個許可證嘅話咧，就可以喺獲授權嘅12个月嘅有效期之內咧，喺路上面咧行駛12日嘅。你哋覺得呢、這個可唔可以處理到你哋嘅問題咧？ 嗱，我諗啊，黃局長咧，對於呢、這個有限度行車證咧嘅理解唔係咁詳盡，因為咧呢、這個行車證係有限制嘅。唔系话每一个人行上运输署就可以申请嘅，咁点解当时有一个咁样嘅行车证即系实行喺个运输署嗰度咧，就系都要有监管嘅。咁嗱，咁当年运输署佢就授权俾几个古董车会啦，咁咧就系要协助监察，同埋咧每一次申请咧都要由我哋嘅车会去证明嗰、那个行车嘅日期先至能够申请，而且咧每次咧系必须要前往嗰个运输署嗰度确认嘅。咁所以咧佢有佢嘅即系 restriction 啊，嗰啲限制就唔系好似佢讲好似我车牌咁乜嘢都唔使验车，其实系有规限嘅。 即系你嘅意思系咪指定日期先至可以驶出去？ 系。是啊，唔系你随死揸，仲有咧，咁你而家个法例就系你唔可以喺外边入口车辆喎，咁即系话我哋嘅汽车文化嘅古典车就已经系没路啦，你只可以喺香港嘅车里边去玩，你唔可以再 upgrade 你香港嘅车。 刘树兴，一个问题我想问，刚才即政府都关注就说在抽查上面都见到有些改装，在古典车很多改装造成比较多的污染排放，其实你有所知呢，这种改装普不普遍呢？是不是如果不做这种改装就没有那么影响大呢？ 不普遍，它不可以这样讲法，因为呢我们的车是要 original 的，我们从来都不改装的。如果国家古典车收藏车是改装咗，已经将佢嘅价值嘅 value 已经翻归咗，就我哋系唔会改装嘅。佢哋而家净系 focus on 嗰啲咧，就系、是、专注喺嗰啲新即系20年左右啊，20年啊嗰啲日本车，譬如好似即系 MR2 啊之类。喂，嗰啲改装其实改装系犯法嘅。咁我哋系唔会做犯法嘅嘢，咁但系佢而家系咁样讲，但系佢系冇数据嘅，佢只不过呢个系加落佢嘅籍口之一啫。 好多谢晒你，刘树英嘅。